Hello， 周五好，欢迎来到今天的酷我音乐调频，我是莫大人。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主播萱草。 又是一个愉快的周五啊！今天呢，这个话题也蛮有意思的，就是说一说你人生至今经历过的最巧合的事儿。 最巧合的事情，有可能是幸运的事情，也有可能是不幸的。 啊，最好是幸运的。 对对，最好是。哎，就偏偏那么巧，就是有惊无险，最好是这样的。 嗯，对，有惊无险这个词儿，我觉得是一个让人就挺开心的一个词儿，还有失而复得之类的。 嗯、对，韩寒还说过一个词嘛，叫做虚惊一场。 嗯，先说音乐吧，第一首歌呢叫做《确认过眼神》，也是非常开心、非常欢快的一首歌，来自孙宇优。 对，确认过眼神很容易想起来林俊杰的那首歌里，就是最赤壁里面， 你是对的人， 确认过眼神，对，我遇上对的人。 对，我觉得这个就这一句话还是一个网络流行语呢，有一段时间 对， 确认过眼神，你是什么什么之类的， 也是由这个林俊杰的歌词流行开了。我很不明白哈，之前一些老歌到了现在反而有歌有可能会因为某个契机流行起来了， 变成段子 啊。对对对、就很奇妙，也是个巧合。 看看听众朋友的故事吧，我觉得这个朋友的故事特别有意思，他叫做爱吃甜甜圈的小怪兽。他说，我的老师呢居然变成了我的学生，还要参加我出题监考的考试。 然后他发的表情是三个捂嘴笑的表情。 对呀、他还说这个感觉太奇妙了，有一种翻身做主人的感觉。 我联想起来前段时间社会新闻，有一个男的走在路上遇到了以前那个班主任，上去就打他、揍他几耳光、 是有过这个。 对，还被刑拘了好像。你说这是以前是有多恨， 虽然很恨这个老师，但是也不能出手伤人啊，可以讲道理嘛，是吧？ 嗯。这首歌来自于阿央的《氧气》。 嗯，很有氧气的一首歌。 嗯。 如果空气突然安静，就唱歌给你听，发神经，反过来想逗你开心。 南巡945他说呢，高中呢追过两个女生，追 A 的时候呢，另一个 C 也追他， C 成功了啊，那我追 B 的时候呢 ，C 也追 B，C 又成功了，而且我们四个人都不是一个班的，没有交集。 好气啊，这个 C 怎么这么欠啊？是你一生的宿敌吗？ 对，一生的宿敌。 这么跟你抢姑娘？ 对，以后长大了一定要想办法弄他。 哎呀，真是太逗了。他说的特有意思，他说 点开微博呢，就刚好看到酷我音乐调频的征集微博，你说这事儿算不算巧？ 嗯，很巧了，跟我们有缘分。对， 是啊，而且更巧的是刚刚被我们看到，然后就用在节目里了。 巨芒也是光芒君，他说呢，我和我的爱人，我们都是男孩子，我们网络认识，后来发现呢，我们同一天生日，后来发现我们同一个专业，我大他整整3岁，日后呢也还希望能够一直走下去，与千万人中得以有幸相逢。其实呢，我经常觉得他超好，偶尔自己很自卑。嗯，很可爱的两个男孩子。 嗯。居一阿他说呢，我喜欢他，他也喜欢我，但是我们都没有勇气捅破那层窗户纸，然后就各奔东西了。还有很多人说你后不后悔啊， 所以这就是一个来蹭话题留言的，所以他跟我们的主题有什么关系呢？怎么个巧合了？ 他觉得巧啊，就是两个人互相喜欢啊。 啊，好吧，这个好生硬。我跟你讲，我今天中午吃妈妈做的饭，哎，正好是我想的那一盘，你说巧不巧？ 哎，其实说到刚才那个话啊，那刚才那个话题就是说我喜欢你也刚好喜欢我是很巧的事嘛。但是我昨天看到好多人的留言都是我喜欢他，但是他不喜欢我，好巧啊。 我昨天还看一个，有一句话很有意思，说我一个女生表白或者男生表白，说我喜欢你，对方说可是我并不喜欢你，然后对方说哎，那请你想想办法吧。 太可爱了。 我一直都在这里，给我勇气，用个词描写了每段语句。 下一首歌来自 By Two 的《爱的双重魔力》。 这首歌和金莎的那首《不可思议》其实是一个调调哈，词不一样 啊， 所以不 换了词。 对，不知道大家喜欢哪一个版本哈。 但我觉得真的很魔性啊，这个旋律。 嗯，哎，我听这首歌的时候呢，我在歌曲留言页面看到有人评论说，这个前奏一响起啊，就好像那个，上高中的时候有一个英语辅导。听力的它的前奏就是这个歌曲的前奏，就是每次听磁带考听力的时候，就是这首歌的前奏，你懂我意思吧？就是所以说一听这首歌好像那个记忆又回到上学的时候了。 太巧了。我这个朋友的留言特别有意思，他说我的父母同时出轨了，你说巧不巧？ 好巧哦，好想配一个表情包，但是又有点心疼你，不知道该怎么讲。 那这种事真是让人很实话、 嗯、 我觉得婚姻真的是要对对方忠诚吧。我一直觉得婚姻是一个很有仪式感的事儿，既然你们决定了要结婚啊，要在一起一辈子的话，就要远离那些诱惑，然后不要做对不起对方的事儿，要不然结婚还有什么意义呢？ 嗯、要这一听，莫大人就很有故事呀！哎，私底下来，请你喝顿酒来讲一讲。 什么鬼？我有故事，你有酒吗？ 有酒，来吧。 嗯。 徐隐威，他说呢，高考的时候在自己的学校考试，监考老师是体育老师，前桌考生呢是我初中的时候后桌同学，问题是我们高中不在同一个学校，更可怕的是我坐的那一排还有一个初中同学，小镇太小了，考场遇见同学太巧了。 嗯，真有意思，这种巧合特别有意思，觉得人生中还是有很多奇妙的事儿。 嗯，这首歌来自于麦小兜的《我想》。 嗯。怎么就吃呀？吃不饱呢？这个很有意思。他说：“我成了我闺蜜的嫂子，这算不算呢？” 我那天看到一个更炸裂三观的新闻，说是两个女生是闺蜜嘛，然后另一个女生呢就一直找不到男朋友，然后呢结果她的那个闺蜜就把自己的儿子介绍给她认识了 啊，结果真的在一起了 啊。对，然后就我看了新闻才知道，对，原来这两个闺蜜她们有一点点年龄差，就是不像我们认为的那种同龄的姐妹，就可能是 这 个女，对，那个女生可能大这个女生10岁，就有点忘年交那种感觉的 啊。我突然想起一个段子，就是女朋友跟我分手了，后来她成了我后妈。 对对对，现在不都好多女生跟这个男生在一起吗，然后领回家，哎，看上他爸了，或者是他爸看上他了。 好气啊，这个 有很多这种狗血的事情。 哦，太狗血了。像我们做的风筝它也会飞，有你在身边就很美。 地铁里发报纸的韦文清，他说呢，两个大专同学，一个是喜欢的姑娘，一个是很好的兄弟，两个人呢同一年专升本，并没有考在同一个学校。本科毕业后呢，两个人又同一批自愿去支援西部建设，直到名单下来的时候呢，他们才知道彼此也去西藏，省内就5个人，好巧不巧他们还分到了拉萨的同一个区 啊，好有缘啊， 太有缘分了。这我想 这样的话还不在一起的话太可惜了。 对对对，一个姑娘一个兄弟又单身，等什么呢，还是同一个地方的。 嗯真好，知根知底，回家过年都去同一个城市。 哎，我觉得这应该就是上天分配的对象那种吧。 嗯， 上天有 一 撮合， 一定要在一起。 嗯， 别辜负了天意啊。 想你难过时在我怀中流泪，想和你背包走遍天南地北，我尝尽人生的滋味，像夏雨时小伞中有你依偎，也有你作陪，风筝它也会飞，有你在身边就很美。只是那个你如今还没出现，我还是回到自己的生活圈，也想着我那不确定的未来，可能你一直存在。 下一首歌叫做《空山新雨后》，最近也是一直在下雨啊，全国都在雨季。我这几天一直在南方嘛，就刚好赶上梅雨季节，就是每天都是湿漉漉的。突然放晴的时候，你就会觉得心情特别好。 我看着这外面的天，这个乌云上来了，我不知道孟大人你那边天怎么样，我感觉马上就要下雨了。 今天还好，哎，可能这个雨刚刚过了南方到了北方。 到了北部是吗？ 对， 孟大人在南边，我在北边。 对啊，就是淋过我的那场雨现在要去淋萱草了。 你刚才那边下雨了吗？ 我前两天下雨巨大。 哎呀，我说的是今天，我说这个 乌云，今天没有下， 乌云刚刚飘过来估计要下了，今天预告的不是雷阵雨吗？ 不，因为距离太远了嘛，我估计应该是飘了几天才到北京的。 取下堆积的柴，就化作尘埃，喝多少男生的酒，暖不了心口。 默默欣欣他说，我小学喜欢的人和我初中的闺蜜呢在同一所学校，高中呢是一个班，他的兄弟和我同一所学校，高中是一个班。哎呀好绕啊。哎，其实说实话我念完留言我都没理清楚这是什么关系。 我很努力的在听也没听明白。 我来捋一下，我小学喜欢的人和我初中的闺蜜在一所学校，高中是一个班，然后她的好兄弟和我同一所学校，高中是一个班。不行我放弃了，我还是没有懂。 这个也蛮狗血的，言默默默他说呢，我的初恋和我男朋友的初恋他们两个在一起了，永远逃不出这个圈子。 嗯，好吧， 这也算是孽缘了。 你知道吗，我昨天在微博上看到有一个人在讲自己的经历，就是他在学校嘛，在上课的时候去了厕所躲在里面，结果呢忽然间听到有两个女生进来了，哎，这两个女生一进来就开始吵架，说哎你为什么对着我就在我的面对他做那个事情啊什么的，然后说完两个女生抱在一起亲起来了，然后这个女生偷听的那个女生就很震惊嘛，就觉得哦原来他们两个是那种关系，然后呢他放学的时候无意间在校门口又见到这两个女生哦，拉着手在走，然后那后面跟着两个他们各自的男朋友在走，就瞬间心里就很复杂。当时下面有一条评论就说，没关系的，你不知道有可能那两个男生也在一起。 平衡了是吧。 对，所以你刚才讲这个事我忽然想起来这个新闻了，对，分享给大家。 真的好巧。 嗯， 不能让你一个人的三观碎掉啊。 对，好巧。今天的最后一首歌了，来自于赖雅妍的《爱的勇气》。 嗯，很好听的一首歌，在节目的最后呢，送给大家，净化心灵啊。呵 呵，嗯，净化心灵。 许代佳，说说昨天的巧合吧。昨天的周日和朋友去医院办健康证，到了发现上班时间是周一到周六，这时朋友又发现没有带身份证，坐公交还很巧合的坐错站了，可气的是还把手机摔坏掉了。天呀，多么背的一天啊，所有的坏事都在同一天发生了。哎，轩涛你知道吗， 我前两天经历了一个特别奇葩的事，就是我从北京去杭州，然后做个活动嘛，然后当时我是坐高铁去的，因为最近老是下雨，飞机容易晚点。然后结果呢，我下了高铁之后肚子痛，然后我就去厕所了，走了特别远去了一个卫生间，然后我把包呢就放在后面的那个台阶上，然后呢中途我的包突然从后面掉下来，然后砸到我了，然后我又把包拿上去的，然后紧接着呢这个时候我就听到外面有两个警察叔叔在喊，说你干嘛呢，你为什么要踩在这个台阶上，然后你是不是偷窥狂， 就说你吗， 不是，说我隔壁的那个格子，然后还不停地用脚踹。然后就是然后把那个人抓走了，然后说你是不是偷窥狂啊什么的，抓回去那个检查一下什么的。然后后来我出来之后发现整个厕所里就我那个格子里有人，还有隔壁的格子有人，也就是说如果他是偷窥狂的话，他可能是在偷窥我。 他为什么要偷窥你呢，你有什么好看的， 我也不知道，一个男人。但是后来我回想了好久，我想通了，可能是这个人其实是个小偷， 他踩到上面是想拿我搁在格子上的包，因为我中途的包掉下来过一次嘛。我想应该就是他抓的时候没拿住，因为包很沉，里边有电脑啊、录音笔啊、相机啊，然后掉下来了，我又再放了一次嘛。刚好这个时候是警察正在盯着他，把他给抓到了。我觉得好巧啊，这个 事。我为你不禁起一身冷汗。 对啊，你说如果当时没有那两个警察叔叔的话，那我那天应该很危险啊，要不然就是丢了东西了， 啊， 要不然就是被人偷拍了什么的。 啊，偷拍不至于，莫大人，这点你要有自信。就是说有可能你的这个包包不在了。 嗯，而且包里还真的都很重要的，而且有我刚录完没有剪辑的节目， 嗯， 然后还有很多重要的文件什么，而且工作需要用的相机啊什么的，录音笔啊的东西全都在里面，你想想。 所以我觉得可能这小偷是一个惯犯吧，然后就一直被盯着，然后觉得他有作案动机，作案嫌疑的话就立马过来抓住他了，只是 对，可能就是为了抓现行， 没有在他得手之后抓，那就把他带走了，不知道 就是他正在作案的时候被抓住了。我觉得 那希望是能够有一些摄像头吧，能够录到他的那个作案的行为，要不然也很难讲，毕竟厕所里。 嗯，对， 嗯，所以大家要提防一下，尤其是那种上公共厕所上面还可以通着的那种，万一人家踩个马桶一上来把你东西一拎，是不是？ 对，你想想你当时低着头的话真的是看不到感觉不到的。 所以你下次就不要把包放到那么高的地方，你就放到脚边就好了，或者挂在墙上。 嗯，就是觉得脏嘛，所以就搁在上面 抱着。 嗯，我觉得真的是特别巧，你知道 我就是人生中就会有那么一些时刻，在你马上就要遇到一个不知道的危险的时候，刚好有人把你给救了。就是， 那还有一些时刻你没有人救你，那就完完了。 对啊， 也有一些那种时候。 对，所以说就是巧嘛，巧合就在这种时候发生， 命大吧，就是说运气好。我觉得这个事情 对 真的是用运气来解释的，并不是说你计算啊，或者是你求佛拜神仙什么的，没有用的。 对啊，对对，真的是这样。我突然想起小时候的一件事，我记得我有一次去上高中嘛，去另外一个同学的学校玩，然后刚好遇到一帮就是那种校园暴力的那种那种小青年，然后就是我们在学校外面嘛，他们一帮人就好像喝多了似的把我们给围了，然后拿起，我都看到他拿起那个砖头要打我了。就在这个时候突然后边有一个大叔喊，那谁你干嘛呢，然后他回头一看是他舅舅，赶紧把砖头扔了，然后就把这帮人给遣散了。就是如果那个人晚一步，就刚好他不在那遛弯的话，我估计我们那天就很惨了。你就想想，因为遇到那种喝多了的人的话真的很危险，而且还有那种暴力倾向。 哎，你为什么总是被人盯上呢？有没有反省过呢？经常被人盯上，你是不是看起来很弱？大家就觉得说 我可能是太帅了吧，帅到他了。 万一被你发现也没关系，能跑得过，能跑得赢。 赤果果的嫉妒。你就是这种人生中这种时刻还挺多的，我觉得我从小到大遇到的就是总是在危急时刻有贵人来救我，觉得还蛮幸运的，很感恩吧，就是很感恩。就是有的时候你遇到弱者的话，你也会愿意去帮帮他们。就前两天我在路上还捡了个小孩，就是突然就在广场上一个小孩跺着脚的哭，然后我说你怎么了，就大家都是看到之后就躲得远远的离开了，然后我就过去拉着他的手，我说问他怎么回事啊小弟弟，然后我说你几岁啊，他举着四个手指说只有四岁，我说你怎么了，他说我找不到姑姑了，然后我说你姑姑在哪儿呢，说姑姑带我吃饭然后就不见了，后来我就说，后来就一直哄他嘛，他抓着我的手的时候抓得特别紧，然后就不哭了，然后就觉得那个时候觉得自己还就是做了一件很有意义的事儿，然后就各种问他嘛，后来我问他说你怎么来的，说坐电瓶车来的，我说你记不记得电瓶车停在哪儿了，他说就在那边拐角处停着，然后他都带着我去，然后我们两个呢就在大热天的蹲在那个电瓶车旁边等着，过了好久吧，他的一个哥哥和他姑姑才来把他给接走的，真的是很奇妙的一件事，就刚好被我看到了。你说万一如果遇到那种变态啊，或者是什么偷小孩的怎么办？ 其实我们每个人就是说在日常生活中总会遇到一些突发情况，这种可能就归位于突发情况吧。然后因为大家都是单独的个体，那你在社交的场所去活动的话，肯定会遇到一些你想不到的事情发生，所以这个时候希望大家都能够保有一些善心嘛，帮助他人，然后这样的话也为自己积一点德，在自己危险的时候能够有贵人相助。 就是你多帮助别人，别人也会帮你的。我就觉得这种互相的这种爱，陌生人之间的这种爱也蛮有意义的，蛮有爱的。 那我再分享最后一条留言吧，就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，也是说的蛮多的。威尔他说，我们全家去浅草寺签筒许愿，爸妈在不同的签筒里抽到了同样数字的签，前提是签筒里应该是有100多根签，就是都抽到了一样的数字，也是很有缘分了，一家人。 对，怪不得一家人。 对， 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啊。 所以我觉得冥冥中还是有一些缘分啊，或者说不清道明的一些东西存在。所以我就是生活的，我就经常就是善良啊，生而善良，然后做事呢， 对对对， 无愧于心，这种叫那句话叫什么，半夜不怕鬼敲门，就是让自己坦坦荡荡的，遇到什么事情都不害怕了。 对，就是活得坦荡一点嘛。做一个对社会有益的人。温暖他人的人。好了，其实说了很多呢，我觉得我们的节目也是一个这样的节目吧，就是很正能量的，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，然后为大家解决问题，为给大家提供陪伴。希望每周五都关注我们吧。那今天就聊到这儿，我们每期节目话题的征集呢都会在新浪微博里分享出来的，大家可以关注酷我音乐调频这个账户。 希望大家能够积极的参与留言哈，没准在节目中就可以读到你的故事了。好的，那我们这期节目就到这里了，我们下周节目再见。 下周五再见，拜拜。 拜拜。